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9集。钻石大佬的交情，当时就很崩溃。程俊手上也还拿着筷子，懒懒地看了江冬叶等人一眼，话说得不急不缓的。 先吃饭。 江冬叶跟顾西池两个人都想拿手中的杯子去砸程俊那张脸，现在他们能吃得下吗？然而他们只敢心里想想。顾西池把程木递给他的一杯冷水灌下去，稍微平缓了一些，见桌子上其他人都开始吃了，他也拿起了筷子。一行人吃完饭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，江冬叶十分钟之前就放下了筷子，不过吃完也没走，就坐在椅子上等其他人 来书房再说吧。 程俊吃完才拿起一边放着的纸巾慢条斯理地擦手。江冬叶跟顾西池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然后跟着程俊后面去了书房。秦冉又拿着水壶去了花圃园。 俊爷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你怎么？ 书房内，江冬叶坐在沙发上还没有缓过来，就如同你从小熟悉的跟你要饭的乞丐，他其实是个国王。确实不可思议，程家江家都是京城有权有势的家族，尤其程家。可即便如此，程家跟国际上凶名赫赫的钻石大佬还是有些差距的，至少钱财上比不过。一个是区的霸主，一个是市的霸主，没法比啊。程水给江冬叶倒了一杯茶，江冬叶接过。 很长时间了，说来话长。 程俊靠在沙发上的抱枕上，语气轻描淡写的说道。 那一块矿地的人被我打趴下了，然后没办法。 江冬叶无语了。顾西池也坐在沙发上，听到程俊这么说，脑中一道光闪过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记得好几年前我在中东。 他拿着杯子眯了眯眼眸。顾西池喜欢游历各个地方，他从小学医，15岁的时候就拿着医药箱到处拯救世界，救过的人不计其数，但却记得他在一处矿山边救过一行人。程俊听了就笑，然后点点头。 没错， 当年程俊也没有多大，擅自接了一个任务就闯了国外，惹下了不少仇人。虽然没有顾西池救他也不会死，但既然被人救了，他自然也会记下。 等等，俊爷，这件事…… 江冬叶喝了一口茶，勉强平静下来。 这件事京城没人知道吧？ 除了程水他们，没人知道。 程俊抬手看了看表，已经接近九点了，语气挺温和地说道。 还有问题吗？ 江冬叶跟顾西池自然还有一堆的问题，但此时也问不出来，只摇头回房间消化这一切。两个人晚上都没睡好，次日一早起来的时候眼底都是青黑色。顾西池在这边竟然显得要比以往兴奋一些，第二天一早就带着这两人去逛庄园。 这里的人挺厉害。 江冬叶停在一处小型训练场上，看着正在训练的众人不由开口。训练场上的人出拳速度快，力道足，就算是放在 M 州都是屈指可数。江冬叶是练家子，自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厉害之处。顾西池趴在一个木桩上，他看得漫不经心的，不太在意。他没有系统的训练过，要真的单打独斗，不出阴招独针，随便来个练家子，他都打不过。自然也看不出来这小训练场上的人有多厉害。 小冉，那是什么？ 他伸手指了指小训练场上那权力检测仪器。 秦冉就在他身侧，他靠着木桩坐着，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一一应了，然后回答：拳体检测能测试你一拳的力道是多少。 这么神奇？ 江冬夜十分好奇。秦冉就带这两人下去看。这两天最大的训练场封闭了，所以小训练场的人有些多。看到秦冉，所有人自觉地停手，十分恭敬地都唤一声秦小姐。顾惜池挑眉，低头看着秦冉笑： 小冉，你在这里人气挺高啊。 还行吧。秦冉拉了拉头顶羽绒服的帽子，走到权力检测仪那边。就这里。检测仪那边，洛队正好打下一拳，887。旁边的人喝彩道： 哇，洛队，你突破了！ 887，比成火的最高纪录都高了几个点。一个月前，洛队也只有860到870左右而已。洛队激动地捏了捏手指，这些天他一直有找秦冉指点他，虽然不像程木进步的那么快，但洛队已经万分满意了。 秦小姐，你们要用权力仪器吗？ 看到秦冉，洛队让开，给秦冉他们让了一个位置。不远处准备排队测试权力的唐青看到这一幕，眸色更沉了。秦冉看了一眼跃跃欲试的江冬夜，一手环胸，一手支着下巴，脑袋侧了侧，精致的眉峰微挑着。不用，你们继续。确定秦冉真的没有要用检测仪器的意思，洛队才带领着一行人继续训练。江冬夜看着权力检测仪器上的800多的权力，更加想要知道自己的权力。见秦冉这么说，他不由看了秦冉一眼。秦冉放下手，看了他一眼，微微侧着的脸有些漫不经心的散漫。走吧，你们先跟我来。他带着江冬夜二人去了一楼的训练室，里面程木跟施立明也刚好历经了一场打斗。看到进来的一行人，程木站好。 啊，秦小姐。 嗯。秦冉随意地点点头，然后指着不远处的权力检测仪器朝江冬夜笑了笑。那里也有，你去试试。 江少，你要检测权力？ 程木跟着过来，然后指着上面的五排数字，跟江冬夜顾惜池解释了一下。 所以这都是你打出来的？ 江冬夜看着最底下的三行数字，每个都过了900，比他在外面的训练场看到的要多了不少。 啊，是我。 程木点点头。半个月前他是850左右，又用了半个月增加了100，到了850以后，增长的速度虽然慢下来了，但程木依然非常满意。毕竟程木印象里的程水的记录是910。江冬夜又看了看本季的最高记录1321，跃跃欲试。 哼，我们俩的实力差不多，我应该也是950左右。 站在顾惜池身边的秦冉叹了一声。你先试试吧。程木也挑了挑眉。跟着来看热闹的施立明也抽了一下嘴角。顾惜池看了一眼秦冉。 小冉，你怎么是这个表情？ 秦冉伸手拉开了羽绒服的衣链，咳了一声。没事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江冬夜已经用尽全力一拳砸到权力检测仪器上去了。 你们看好了，我大概有940左右的。 江冬夜一手搭在权力检测仪器上，身体微微的侧着，一边看着秦冉跟顾惜池的方向，这姿势他很帅。然而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卡壳了，检测仪器的屏幕上第三行数字变了，从956变成了659。 上面两行是1300的，下面两行都是950左右，映衬的他这个659极其可怜。江冬夜不敢置信地看向检测仪器，又看看程木，他觉得检测仪器坏了，又往后退了一步，用力地砸了一拳。642。江冬夜愣住了。 他是不是坏掉了？ 他面无表情地看向程木，试图找回脸面。程木拍拍江冬夜的肩膀，继续有经验地安慰江冬夜。 没事，教授，我第一次打的时候也才652，俊爷这里的都不是常人，习惯就好。 江冬夜真的没有被安慰到，真的。他想想刚刚在训练场上看到的一个个基本上都是800左右的权力，还有那个洛队889的权力，再来这儿看到程木一拳一个950，他是真的以为800只是普通成绩，谁知道他连700都没有。江冬夜看着最上面一行1321的权力，更加自闭了。顾惜池靠在秦冉这边，不由笑出声音说： 小冉，你真是有先见之明，带他来这里检测，要是在那小训练场上被那群人围观，那多丢人。 他肯定是要装作不认识江冬夜的。秦冉手插着兜，眉眼带笑，非常谦虚地回顾西池。过奖了。江冬夜无语了，他不由将头转向顾西池，抹了一把脸。 还有药吗？ 医学组织的那群博士要是知道他们的药还没有研究出来，又被人惦记上了，估计要哭。这一天就在秦冉带领着两个人逛庄园的情况下过去了。次日，庄园的大考核开场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